有一名俘虏不小心漏了口风，照我看一定是上面故意交代他们说杨威力不在舰上，让我们失去戒心。 真的是这样吗？上将，那我们不是差点就上当了吗？ 真的是这样吗？ 哦， 如果是谣言那就奇怪了，杨威力不在一切伦堡一时之间很难让人相信，大家会认为是敌军故意散播的谣言。 有道理， 更何况如果是杨威力亲自上阵指挥，这次战略未免显得有些凌乱吧。 所以呢， 杨威力恐怕真的不在那里，你说敌军会不会担心走漏消息，所以故布疑阵，让我们以为这是个陷阱呢？ 不过 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过下令走廊各处加强侦查以及戒备。 上将， 杨威力不在一谢伦要塞之内，我们要守株待兔，设法在回城之中俘虏他，到时候别说是一谢伦了，连同盟军都会瓦解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你说什么？三千艘？ 是副指挥官妙拉他已经有指示了，务必在走廊靠同盟军方向分散部署。 干嘛挑这个时候？妙拉在搞什么鬼？ 已经过世的吉克吉尔艾斯去年曾经为了交换俘虏的事情去过一谢伦堡，回来之后他告诉了我一件事，他说他是第一次见到杨威力，不过杨威力一点也不像个威武的军人，也许这就是杨威力厉害的地方。 所以呢， 那名俘虏在临死之前透露了口风，他说杨威力不在要塞之内，我不清楚杨威力为什么不在，不过他一定知道同盟军遭到袭击，并且已经火速赶回来，只要我们半路拦截他，一定可以给同盟军致命的打击的。 不晓得这一次杨威力又出什么奇招。这话不是你亲口说的吗？一谢伦是同盟最大的要塞，你说指挥官怎么会轻易离开呢？他一定是故意让我们以为他不在，借以分散我们的兵力，然后再让兵力回到原先的部署。你的部队的预备战力对我军非常重要。 上将， 总参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将，我真的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其实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不过上将，你身为副指挥官不应该太坚持己见，我认为你最好还是服从指挥官的领导。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副指挥官应该服从指挥官的领导，我明白了，马上收回刚才我下的命令。 罗达尔、米达， 是， 你们各自率领旗下舰队该往伊西伦堡跟凯普还有妙拉会合。 属下二人谨遵元帅的命令。 不过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前去会合，凯普指挥官会不会以为我们在抢功啊？ 这一点你们用不着担心，首先凯普如果立了功那就另当别论，不过这一次他也不见得就能立功。 遵命。 不要让战线继续扩大，其他的事情全权交给你们两位处理。 不晓得罗格兰公爵在打什么算盘，如果现在战事陷于焦灼状态，还有理由叫我们去支援？不过如果凯普打赢了，我们还去那里干什么呢？万一输了的话，现在赶去也来不及了。 总之既然宰相交代下来，我们也只有尽力照办，别说那么多了，现在还是先赶往战场再说吧，万一情况让我们不得不战，该怎么做我想也只有到时候再来决定。 也对，万一凯普打败仗受到敌军追击，到时候看着办就是了。 元帅，您对于凯普指挥官的报告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呢？ 看样子凯普还想有一番作为，不过以他的能力最多只能让敌军吃点骨头，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我们的目的是要瘫痪敌军要塞，不是要攻下他或占领他，说得偏激一点，只要用要塞去撞击要塞破坏他也就够了。 不过我想凯普指挥官大概是想把秃鹰之城当作据点，想面对面向敌军挑战吧。 所以我才说这已经是他的极限。 关于这一点，让凯普出任这次的指挥官我也有责任，对于这一次错误的决定我自己也会检讨的。 你倒是很令人佩服嘛，欧贝泰，不过最后是我决定让他上战场，更何况要追根究底的话都怪夏福特提出这么一个没用的案子，如果只是没好处那就算了，万一有害处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光靠武力想征服宇宙其实非常困难，属下认为旗子应该越多越齐全越好，就算是个脏旗子也无所谓。 你可别误会欧贝泰，我并不是想偷这个宇宙，我是要夺下它。 属下明白。 看样子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的意思是 一旦罗格兰公爵发现事态陷入焦灼，一定会马上派兵前来支援的，如果这些援军到达之前我们还不能收复伊谢伦四周的星域，到时候我们的胜算就等于零了。 到目前为止时间一直站在我们这边，难道说接下来不是这样吗？ 是啊， 不过幸亏还能撑到现在， 如果敌军的指挥官是你的话，我看伊谢伦要塞应该早就已经沦陷了吧。 也许吧，换作是我的话，可能会让要塞攻击要塞，砰的一声撞在一起，然后一切都结束了，以后再把别的要塞搬过来就行了。 这种做法未免太偏激了。 不过应该会有用哦，我看帝国军指挥官好像还没有想到用这一招，如果他们早一点想到用这一招的话，我们就无计可施了。不过现在如果要用这一招，如果是打这个算盘的话，我倒是还有一个对策就是了。 你先别那么激动，外交官先生。 你说的没错，副官，不过我实在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把杨指挥官从伊谢伦调回来了，而且我也审问了他，可是你知道吗，结果怎么样呢？帝国居然利用他不在的时候大举侵略我国境内，你说这次的攻击实际上有多巧啊？关于这个问题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你的茶快凉了。 我现在没有心情喝茶。我们听你的劝告把杨指挥官调回来，可是你…… 看来是我劝告的时机不对。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刚才说了我的劝告时机不对。 啊，你…… 话又说回来，以我们的立场的确是没有什么权利要求你们审问杨指挥官，这根本就是干涉内政，贵国完全有权利跟理由可以拒绝我们这个要求。 可是…… 可惜你们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我们随口建议了一下，你们自己就照单全收了，现在你还要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费沙，这么做合理吗，外交官先生？ 不过当时要是拒绝你们的话，以后自由行星同盟恐怕就再也没有办法从费沙得到好处了，是因为当时你的态度才逼得我们只好这么想的，这都是因为你啊。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再提也不能重来一遍，问题是以后呢，今后你到底打算怎么做，外交官先生？ 什么今后？ 原来你连想都没有想过，那真是伤脑筋。我们费沙也正苦恼得要命，不晓得到底应该跟现在的多留尼政权，或者是将来可能执政的杨政权做关系才好呢。 你说将来可能执政的杨政权，你真是胡说八道！是我失言，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绝对不可能的。 看来你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自信嘛。那我再请问你，3年前。你们想得到莱因哈特·罗格兰这个年轻人这么快就会成为银河帝国的统治者吗？ 这个 历史会有无限可能，命运变幻无常，本来就是如此。外交官先生，你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我是指先期投资的重要性，对人类来说现在当然很重要，不过与其沉湎于已经成为过去结果的现在，不如把目标放在有可能缔造出未来的现在吧。哼， 敌舰在11点钟方向出现，数量约50艘，派的是敌军的巡逻部队。 被发现了是吗？这么一来没办法发动突袭了。 啊，发动突袭？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用这个方法，虽然帝国军已经发现了我们，不过我还是很放心。 啊， 换句话说，帝国军指挥官在发现我们之后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要继续攻击伊谢伦要塞背对我们攻击呢，或者掉过头来跟我们作战背对伊谢伦呢？到底要分散兵力采取两面战略呢，还是要利用时间差予以各个击破呢？又或者看看没有胜算就鸣金收兵呢？这一下子我们给敌军出了一个难题，光是这一点我们就占了上风了。如果换作是我，我会选择第5种，这么一来不但不会有任何的伤亡，而且还乐得轻松呢。 啊，说得也对。 说得对啊。 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敌军，首先迅速从伊谢伦要塞全面撤退，要塞那边的同盟军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会以为援军已经开到，我军被迫撤退，到时候他们一定会伺机进攻，接下来我们马上掉头攻击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又会以为援军开到是我们伪装的，于是再躲回要塞内，我们就趁机封锁要塞内的驻留舰队，再回过头攻击同盟的援军，这就是利用时间差各个击破敌军的战略。 这一项战略的确很高明，不过我们的时间不多，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可能就会遭到敌军的夹击。各个击破这个战略基本上是没有错，不过舰队攻击敌方援军的时候，我主张继续让秃鹰之城盯紧伊谢伦要塞。 你说的很有道理，就这么办，我会修正部分战略。 敌军舰队已经开始后退了。 秃鹰之城呢？ 仍然没动，距离60万公里。 难道是援军已经开到了吗？ 也许是调虎离山之计， 故意想骗我们的， 难道是个陷阱？ 你有什么看法？ 说不定两者都是。 两者都是？ 是，援军的确已经来到附近了，帝国军应该已经知道这一点，所以反过来设个陷阱引我们上钩。 怎么说呢？ 对方可能想我们会以为援军开道，所以出动舰队，如果趁机给我们一个痛击，我们会以为中了圈套，然后再退回要塞内。这么一来的话，他们就可以封锁我们的舰队，然后全力打击我们的援军，给我们致命的一击。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尤里安？ 因为帝国军的动作太违反自然了。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不过光凭这些就可以下判断吗？ 我想应该这么说吧，他们到底为了什么目的要引我方舰队出动呢？如果不是设下埋伏想痛击我军舰队的话，不然就是企图趁着我方舰队回航的时候进入要塞内部，你说会是哪一种呢？不过敌军也应该了解我军一定会坚守阵地，绝对不会远离要塞出击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利用我方的防御心理达到封锁我们的目的，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真的很高。 说的没错，我懂了，这个小子还没有成为我的徒弟之前已经得到杨威利的真传了。 嗯，梅尔卡兹指挥官，你的看法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不难办，只要我们假装遭到他们的封锁就行了，等他们掉头的时候，我们就突如其来从背后攻击，如果援军正好赶到，就可以来个前后夹击了。 我明白，指挥舰队的工作就交给梅尔卡兹指挥官。 我知道了。哦，对了，尤里安跟我一起上修伯利安号吧，就在剑桥上。 是。 敌军驻留舰队离开伊谢伦出击了。 好，全舰队迅速掉头，全力攻击。帝国舰队正迅速接近我们。 看准时机后退。 是。 敌军舰队开始后退了。 好极了，发动攻击。别进入要塞炮射程之内。帝国舰队主炮并未进入射程之内。 果然不错，马上假装返回伊谢伦要塞，在流体金属内待命。 好极了，再度掉头，在敌要塞探测范围外汇合，转进同盟军方向攻击敌方援军。 前方11:30钟方向出现敌舰，数量大约12000艘。 看来我们的同伴开始有动作了，要不然的话就凭我们这5000艘舰艇根本不是敌军对手。幸亏这次有经验老道的梅尔卡兹指挥官留守，不晓得以前教过尤里安的事他还记得吗？要是他能照办的话。哦，不，我不是一直不希望尤里安成为军人吗？我太一厢情愿了。 敌舰已经进入射程距离内。 好，照计划行事吧。 全舰后退， 与敌军相对速度保持零。 敌军逐渐后退，从5分钟前开始相对距离并未缩短。敌军会不会故意摆出纵深阵，目的是想引我军上钩呢？ 看样子可能性很小。 这么说，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时间，等要塞内部的舰队出击。真狡猾，居然想到了这一招。全舰队以最大战速前进。 敌舰队正加速前进。 敌舰队进入射程之内。 好，射击。 走。杨指挥官， 采取低队形。 采取低队形。 哦，居然想用这一招，强行突破然后掉头，从敌军外侧反过来包围他们。 指挥官，这么做太冒险了。 什么？ 敌军已经占满走廊内可能的航行空间，如果绕到敌军外侧的话，这样舰队可能会保不住啊。 哼，我军比敌军多一倍，难道要困在这里？ 敌军从后方来袭。 你说什么？ 在天顶方向。 啊， 成功了！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再度出奇， 我们中计了，敌军根本就没有回到要塞之内， 我军后卫已经逐渐破灭了。 后装甲的舰队到前面去，不许自乱阵脚后退，俯伤舰艇慢慢退到内侧，舰队间不许留下空隙。 派利肯少将阵亡了， 不许后退，敌军已经来到我们的背后，大家只有奋勇继续前进，长驱直入同盟境内，到时候不但可以完成突破走廊这项不可能的任务，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 采取一队形， 艾恩道夫舰队被毁， 指挥官已经不可能突围而出了，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只有等死或者被俘虏了，请恕属下直言，我认为我们应该撤退才对。 对了，还有他呢。 还有什么，指挥官？ 我是说屠鹰之城，干脆用这个没有用的要塞去撞击一线轮要塞，这么一来一线轮要塞会变得不堪一击，我们舰队是失败了，不过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全舰掉头，采取密集队形，强行突破后方敌阵，然后退回屠鹰之城。 敌舰队朝着银河水平面反向前进， 不必刻意拦住他们，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立刻跟杨指挥官会合。 杨指挥官，我军为什么要坐视敌人跑掉呢？这个时候如果乘胜追击的话，可以来个前后夹攻，一举歼灭敌军，请您下令攻击。 不，这样就够了，务必让敌军回到要塞之内。 这个决定太懦弱了，有能力攻击敌人的时候如果放手不打，将来一定后患无穷。 我有我的想法，这样就够了。梅尔卡兹指挥官，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谢谢你才好。 哦，我来介绍这一次的大功臣。 杨指挥官，欢迎你回来。 哦，原来是尤里安。 哦。 屠鹰之城要塞开始移动了，目前朝着英雄的要塞移动。难道想撞上来吗？ 总算注意到了，不过太迟了。 各舰完成收回太空梭的准备，随时待命。 雷神之锤完成发射准备。 不行，太靠近了。娘， 舰炮不要直接对着要塞，瞄准运转中的引擎，进行方向为左侧一架，全舰集中火力发动攻击。 发射， 发射， 发射！ 发射！ 发射！ 杨指挥官的魔术了没有？ 太好了！ 员都撤退吧， 指挥官。那你自己呢？ 哦，我已经没救了，你自己看看。 指挥官， 别再管我了，快走！ 等我回来啊！ 要紧急发射了，赶快下去。 让我先进去。 可恶！打！ 哎，你等一下我。 上将，张军一来，快！ 完全治好要多少时间？ 上将，您本来就是不死之身啊！ 这句话说得好，我的墓碑就这么写吧。完全治好到底需要多久？ 断了几根肋骨，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 是吗？ 我马上叫人抬你到医务室去。 不用了，你在这里治疗就行。啊！ 开普指挥官的情况怎么样？ 他已经阵亡了。 阵亡了？ 开普指挥官留下了遗言，他在临死之前还说了一句话，要我替他向缪拉说声对不起。 奥丁大神明鉴，我一定会帮开普指挥官报仇，我要亲手拿下杨威利的脑袋。现在还不行，我还没有能力，我跟他差太远了。不过等着瞧吧，再过几年我一定可以。卓文奇， 是， 你去准备通信，不，画面也可以，把我的声音传出去。 我军打了败仗，不过司令部还在，司令部保证 会让全体官兵平安地回到故乡去， 请大家谨守荣誉跟秩序，井然有序地踏上归途。 有人还在继续追逐敌舰吗？ 是，亚拉肯少将跟古安少将麾下的舰艇一共5000艘，现在正一路追赶敌舰到帝国境内。 到底搞什么鬼啊？全舰立刻从后方追赶，再不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就会有危险了。 是。 急急追赶节节败退的帝国军，挡在这些帝国军前面的是罗塔尔跟米达两个人的舰队。此时费沙又发动了另外一项阴谋。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意志与野心》。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